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43集，真假公公。林夫子话一出口，众人一愣，庞玉张大了嘴。 公公，就是太监。 他是 我皇帝的贴身太监，看着他长大的，今年得有70了吧，也是昊天楼的大掌柜。宁公公伺候过我父皇，而陈公公伺候的是现在太后，也就是我皇兄的皇后，差着一辈呢。那老头我只见过几次，深居简出的，不过这种岁数能混到这个资历的都是老妖怪。他还会驱鬼，没听过呀，这么能干，当年鬼面人闹腾的时候怎么不见他出来啊？ 他没阻止鬼面人，但是他算准了鬼面人离开的时间。 有没有这么邪门啊？ 宁公公当年也是王大人推荐的，我又不好驳了这位驸马爷的面子，所以让他来试一试，没想到还真的就将那鬼魂给收了，锁在楼内了。从此之后，太学的确是安静了一阵子，直到十夜将他放出来。 不如叫他来问问。 我虽然跟他不熟，不过见过两次，宫里的太监就是主子的脸，叫他跟叫我皇姐是一样的。他谱啊比我皇姐摆的还阔呢，肯来才怪。 这么大的架子，可惜没什么直接的证据，容易打草惊蛇。没有熟悉他的人吗？ 以前伺候先皇的太监有好几个。 总跟在八王爷身边的那位灰公公呢？ 白玉堂老看见那太监跟着八王爷进进出出，也不说话，特别能干的样子，而且看得出来功夫也不错，好像是很有资历。 老灰是太监里资历最高的，年纪也是最大的，但是很早就跟着我八哥出宫了。你们也知道，为了避嫌，我和我八哥都不住在宫里的。 众人闻言都点点头。 其实还有一个人，说不定能了解一切。 赵普像是想到了什么，叫来哲影跟他耳语了几句。哲影听后愣了愣，有些促狭地看着赵普。 王爷，你确定？ 没办法了，请过来再说吧。 哦。 哲影点头跑出去了，那样子似乎是在忍笑。众人面面相觑，这什么情况？ 啾啾。 这时一直在一旁听的小四子突然拽了拽赵普的袖子，赵普就看他。 不是说真正的亲戚都有公公的吗？你有没有公公啊？ 小四子仰着脸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众人也看赵普，的确皇子皇孙都有个随赐的太监呢，赵普的娘还是皇妃，没理由没个公公吧。赵普嘴角抽了抽，摇头不语。一旁欧阳抱着胳膊笑， 自然是有的，这不是去叫了吗？只是老头知道太多赵普小时候的秘密，所以王爷怕他爆出些当年的丢人事儿。 众人了然，同时也好奇，莫非赵普推荐的这位熟悉宁公公的就是他的身边的太监？等了大概一炷香的功夫，就听到外边传来了一阵笑声，随后一个头发花白、穿着很体面的老公公跟着哲影溜达了进来。两人似乎边走边说笑，那老头慈眉善目的，反正除了没胡子也看不出哪里像公公。 哎呀， 那位公公一踏进公孙的院子，就放眼望了一圈，随后伸手一捧脸。 哇，王爷一天比一天帅。 不是前两天刚见过？ 今天比昨天帅。 这位公公一闪到了赵普身边，众人都微微一挑眉，好高的内力。天尊歪着头看着他，似乎觉得有些眼熟。那位老公公却是一眼瞧见了天尊，惊叫出声。 哎呀，天尊，你 意真的一点都没变。 天尊朝他看了一会儿，摸了摸下巴，良久才开口。 哦，是你呀、啊、 众人都有些疑惑，赵普就给介绍。 这位是黄公公，一直照顾我和我娘。 久仰久仰，多谢各位照顾我家王爷。 嗯，这位公公很好相处嘛。 师父，你认识啊？ 认识啊，原先赵桓小皇帝身边的太监嘛。 众人都无奈，到了天尊嘴里就变成赵桓小皇帝了呀。林夫子上了年纪，之前展昭让人送他先回去休息了，剩下的人和黄公公一起进了公孙的书房坐下叙谈。 王爷，找老奴来何事啊？ 黄公公嘴里问着，双眼却是盯着坐在赵普腿上的小四子。 这个就是王爷收的义子吗？ 嗯，小四子，这位是黄公公。 小四子眨眨眼，他其实对公公具体是什么也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每个所谓的皇族身边都有一个没有胡子的照顾他们的老爷爷，于是就礼貌打招呼。 爷爷好。 正喝茶的黄公公一口茶水喷出来，赵普也喷了。 哎呦，小王爷，您是要折煞老奴啊？哎呀，童言无忌。 小四子歪头，一旁正剥橘子的萧良就凑过来了。 姐儿，叫公公就可以了。 为什么？小梁子，你也是皇族，你有没有公公？ 我爹娘有几个，因为没弟弟所以叫公公。 小梁子咧嘴，林业火抬手就给他个烧栗。 胡说什么呢你？ 一旁黄公公喝着茶忍笑。 没有弟弟就叫公公？ 小四子下意识地扫视了一圈在场大多数，貌似都是独生的，于是只是还没等小四子明白过来，众人就一起瞪他，小四子乖乖把问题咽回肚子里去了。 还是不问了吧。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公孙有些担心地看了看那位黄公公，虽说童言无忌，但可能受戏文和一些民间传闻的影响，他印象中的公公，尤其是皇宫之中的大太监，大多睚眦必报，心胸狭窄，这位不会记恨小四子吧？只是一看之下，公孙放心了，黄公公此时正帮着小四子和萧良剥橘子，还对他们眨着眼。 一会儿详细跟你们说。 你别教坏小孩子。 哎呦，王爷小时候不也是老奴教出来？ 说正经的，你和宁公公熟吗？ 哪个宁公公？大公主身边那个？ 众人都点头。黄公公将剥好的橘子塞给小四子和萧良，皱了皱眉。 这个嘛，不太好说。 有什么不好说的？ 是这样，宁公公跟我们一起当班的时候啊，人十分的随和老实，先皇就是看他这点特别好，所以让他伺候大公主。只不过 黄公公形容的和赵普形容的是同一个人不是呀？ 自从大公主嫁了人离开皇宫之后，我是有一阵儿没见过宁公公了。只是再见的时候，我突然认不出他了。 认不出？ 啊，感觉整个人都变了，长相都有些变化。可能是打扮的缘故，而且他喜欢给自己粘胡子，所以总觉得变样了。而最主要的是，脾气、秉性，整个人也不知道是做了大买卖有钱了，还是怎么着。该说是自信了，还是突然变得傲慢了呢？而且还满肚子心眼了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大公主都不怎么带他在身边了， 整天和驸马爷在一起， 有点可疑啊。 不止老奴觉得不对劲儿，那年进宫饮宴，皇妃突然问我，她皇侄女身边那个公公是谁呀？都没见过。我说是小宁子，皇妃都愣了，说怎么和之前的不一样了？可见不是我一人有错觉。 众人听了黄公公的话都皱眉，黄公公还摇头， 没理由啊，在宫里都没变多的心眼儿，到了宫外倒反而多了。 哎，那此人会抓鬼吗？ 黄公公愣了愣，随后笑得直跺脚， 怎么可能啊，他还能抓鬼？他最胆小了，都不敢一个人去茅房的。你们也知道，皇宫里早年经常闹鬼，一说起这事儿啊，他都吓得躲被子里不敢出去，走夜路都要搭个伴儿。 众人都皱眉，那就蹊跷了呀，难道出宫后性情大变了？还是说那个根本不是原本的宁公公？ 那看风水和念咒之类的呢？ 都不可能。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公似乎功夫不错。 嘿嘿嘿，好说。这娃长得好大个美男。 宁公公武功怎么样？ 小宁子不会武功，当年宫里就出外照顾两位王爷的灰公公和我学了，而且皇妃本身就喜欢骑马舞剑，九王府连个丫鬟都会武功的。 赵普点头表示他说的没错。 确定他不会功夫？ 展昭又问了一遍，黄公公笃定点头，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这么说那个宁公公是假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